为什么要拿虚拟对待我？ 我和你在一起， 在一起的甜蜜，这份爱会埋在我心里。我和你相爱网络里，爱来爱去都变成回忆。 你的心我最懂， 你哭泣我陪你，这辈子注定与你在一起。 大声喊出我爱你，时刻把你放心里，不怕忘我的虚拟等着你。 点击鼠标的情谊，传达爱你的蜜语，在心里从此永远有个你。 谢谢你让我遇到你， 谢谢你也让我爱上你。 不管风风雨雨，不问明天在哪里，我都会永远地陪伴你。 成回忆， 你的心我最懂， 你哭泣我陪你，这辈子注定与你在一起。 大声喊出我爱你，时刻把你放心里，不怕忘我的虚拟等着你。 点击鼠标的情谊，传达爱你的蜜语，在心里从此永远有个你。 为什么我们相遇网络， 为什么要拿虚拟对待我？ 我和你在一起，在一起的甜蜜， 这份爱会埋在我心里。 大声喊出我爱你，时刻把你放心里，不怕忘我的虚拟等着你。 点击鼠标的情谊，传达爱你的蜜语，在心里从此永远有个你。 谢谢你让我遇到你， 谢谢你也让我爱上你。 不管风风雨雨，不问明天在哪里，在心里从此永远有个你。